好，欢迎我叉叉呢度。今个礼拜是令和元年，不过佢讲嘅系平成拉打， 系一年一度荒谬特摄部。 就今年就得呢套啫。 咩零二拉打呢、這 个？因为旧年其实战队有冇追到？战队已经唔系战队系有追到嘅，因为Luba Lenza其实可以讲下，不过我搵机会啦。Luba Lenza 讲翻拉打啦，讲翻啱啱播完事王。 系啦，继续继续系我拍我杰特， 我系力基塔， 继续我两拍档嘅。揸咩推咩小正？嗱，今次嗱時王二十周年紀念，雖然我覺得應該叫做咩？有兩講法，就係一無面超人Kamen Rider Decadal 第二季，或者 Kamen Rider 真 Decay 咩？其實 Decadal 時王篇 係咯，其實係呢個起咩胎死腹中嘅 Decay 起死回生 Decadal 第二季啊嘛 咩啊係真 Decay 咩第二季啊呢、這個先係真即係遲咗十年播嘅真係咯。打得一級喎呢個。 嗱，依個陣間講到世界破壞者時會繼續講嘅。講翻啦，咁嗱呢套咧就橫跨兩個年號，平成播到令和嘅，即係令和四一五月一號開始。咁佢五一號嗰時啱啱唔知播後半啦，即係橫跨兩代嘅。因為應該係第一次橫跨兩代，因為上一次 橫跨兩個年號， 兩個年號啦。 但係唔係佢話橫跨噶嘛，係後來。先知噶，我 唔係佢知咪知道噶，我嗰時知道噶，因為佢早一年前噶嘛，嗰時佢仲做緊標嗰時就已經知道啦。 Okay, 即係已經知道 ，OK。 知道標嗰時佢決，因為舊年決係舊年決定啊嘛。 幾時決定？好似即係一年唔夠， 一年前決定嘅。 係咯，啱好一年咁都係嘅，係咯，啱好時間。即係 所以其實佢嗰時已經決定咗係依個係會再係平最後一年噶啦，亦都係二十週年啦，啱好就第二個十年。咁就時王佢宣傳就係時間之王者誕生，佢宣傳語句係。咁就点讲呢套嘢？其实 我觉得你攞呢套咁嘅剧情嚟做二十周年收尾咧，真系一个大失败。 微我会用微妙失败， 完全唔好睇嘅。其实 当年 Decadal 系头十年收尾都可以差唔多啫嘛。 Decadal 咧卅集， 嗱系咁样嘅，原系 嗱讲翻先啦。佢今次咧就叫做有啲反省啦。首先就系今次咧，尽可能啦。我都知道咧，大人事情咧，即系学阿白仓话斋，啲大人事情唔好讨论咁多，俾马踢嘅，就系尽可能揾翻啲前辈骑士客串，即系嚟话最近嗰几个唔使讲阿彪啊，嗰叫 阿福士应该有嚟啊。 其实 fans 就系想睇呢啲嘢啫嘛。 嗱，就我记嗱，而家数一数啦，揾得翻嚟做即系揾得前辈揾翻嚟嘅，包括咗一开头嘅彪啦，跟住就 set 啦。科士同五就科士揾唔到，五就揾到啦。 喂，但之前科士出过啦， 剧场版出过，剧场版出过， 计数啦，系咯。 Vincent 揾唔到，揾到个二。 科士好似间唔中都见到。 科士系佢其实系算嘅，佢都唔成日嘅间唔中。 佢算系好常见嘅。 大家最关心问题，一个股价点样情况？ 嗱，跟住就系柯船揾到啦，海姆都揾到 ，Ghost 都揾到，算好嘢，其实算几齐嘅。好啦，跟住电影今时啱好只隔一月一 DK 唔使讲啦，呢个第二主角嚟嘅。然后一跳到，跟住咧就龙骑揾到嘅龙骑，其实呢个系独立讲，龙骑要独立讲嘅。然跟住Bray 都揾到 ，Akito 揾到，响鬼就揾唔到，响鬼就冇啦。 响鬼有揾到， 第二主角 揾到境界啊嘛。 境界咯，算系第二主角咧，配角啦，因为其实。 即系你话揾翻旧人出嚟，系揾到。 揾到，但系唔系主角， 主要角色都系主要角色。 我主角，我讲主角。跟住Kiba 嗰度，Kiba 真系唔知讲咩好啦。呢个阵间先讲。最水葵盖队长传说，然后就系卡布陀就系卡布陀算系第二主角噶啦，算好嘢噶啦，最接近嘅卡布陀系，起码第二主角啦。跟电王都算主角嘅电王。 电王应该唔系主角啦， 系四个， 净系主角啦，电王。 系啊，四个嘛。 佐藤健就系主角啦， 系咯。跟住剧场版好似冇啦，剧场版好似印象中就冇前辈骑士客串嘅。我记中 冇睇喎，即系你话啱啱播完嗰套冇睇，我未睇。 至于平成大战就有啦，就揾到佐藤健客串嘅，就算系其实咁样数落去，其实算系几齐，相对算齐嘅。因为我而家数落去真系揾唔到嘅，其实嗱，首先。福士方系冇啦，但系佢之前其实 真系揾唔到有 Kuga 啦，阿小田切， 使下呢个唔使问啦，呢个 Kuga 系冇可能啊，基本上 Kuga 冇可能。跟住 跟住 水岛飞女就话唔系我唔肯拍，系东英冇揾我。 哦，你俾人业界封杀啦嘛？ 唔理佢啦，反正佢而家都捞嘢喺业界都冇捞好耐啦。跟住福士仓太对唔住啊，佢超唔得闲。 嗱，拉出嚟， 咁上次俾咗面啦都。 捉內良真又係佢而家忙黐線捉內良真，所以咧基本上捉內良真富士倉太咧揾得到佢 咧。阿馬沙奇咧，阿間田咧 都揾到， 都揾到啦。 嗱呢個嗱呢個嗱呢個咧，我講咗啲想介紹劇嗱，揾唔到其實頭先講啦，間田張輝咧劇場版其實講過嘅，當初訪即係啲作啲記者啲叫雜妹啊，當初冇冇直美講嗰陣，唔知冇冇直美定白昌講嗰陣，當初劇場版咧有咩敲定就咩？揾揾 W 同埋揾電王，咁咧就似係肯定佢兩個噶啦，因為就曾經人問過點解唔揾水島，就跟住阿白昌話：我當初敲當我當初敲定咗 W 同埋電王嘅，咁梗唔會揾卡普陀噶啦。跟住間田，對唔住，兩年內你唔使問噶啦，你個旗爆曬，一全世界都知道間田張輝嘅而家係個豪死狀態。 你預咗噶啦，呢個就 係嘛長太郎，唔明點解佢唔揾我七單嚟？ 我覺得佢心態就咩？揾得耕田就揾得長太郎，有長太郎佢兩個二話睇嘅嗰心態 其實冇所謂噶，我覺得。 我覺得佢有所謂啊， 即係其實佢都好好得閒啊，長太郎。 應該冇，好似都試過單拖咯，即係翻兜。 偶爾一次咯，但係佢今次希望 六幾句搞掂。 但係佢希望揾得咁耕田張輝紅啊嘛，佢希望揾耕田啫。 唔係，其實好奇怪㗎，點解佢即係其實揾一個都得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係冇可能咯，同埋你。W 佢漫畫版其實而家都有啲人氣，點解唔炒炒佢咧？ 不過我最其實真係最重要其實真係莊仁健，莊仁健其實係大冇人，因為揞得好密。 哦，莊仁健係真係奇蹟嚟 嘅。奇蹟嚟啊！因為據佢哋訪問就話係最後一刻莊仁健拗到應該拗咗半日嘅啫。睇佢嗰個拍攝嗰個時間係得半日嘅啫。 一來難啦，二來真係俾 surprise 咯，兩個因素。 即係估唔到係莊仁健肯出嚟咯，即係佢自己。佢即係訪問嗰度，佢話佢自己都想出嚟咯。 佢係啱唔到期啫嘛，佢自己，因為佢又佢未去到嘉年咁亂咁接觸嘅地步，但係日本當今最紅嘅男明星之一啦，大佬後生一輩裏面，我諗佢最紅噶啦佢。 咁後生唔係後生一輩啦佢嚇， 三十歲啫，佢邊只算 三十幾啦佢，三十幾啦， 三十頭啊嘛， 中生 唔算最後生， 但係講起佢紅度係已唔係佢唔係間田張輝啊，富士倉太， 不過佐藤健真係走樣都好勁啊，即係老咗好多， 老咗好多冇辦法啦，始終你 唔係佢個樣真係唔止三十幾歲咯，佢出嚟個樣係 殘得快，因為佢真係太忙啊，點乜嘢嘢 job 都接佢，殘得好快佢。所以喺佢係，不過佢真係講真，佢壓到最後黑係壓到咩啊？壓到佢邊上，大家先知道莊仁健肯出嚟啊！嗰下先好嘢啊！係去到之前一直接又佢都唔講電王，一直淨係賣緊標男主角啊，犬智貴士。跟住好啦，突然間一睇到，啲人咪就為咗去睇劇，入咗去為係入咗佢去睇佢咯。我入去劇場睇要睇佢啫嘛，睇個五分鐘啫嘛，淨五分鐘夠啦。去到九尾部啊！嗰時誇張到，不過依個電王其實 OK 嘅，我覺得依個劇場版雖然同本尊冇關係啊，佢話到明嘅，同本尊冇乜關係。 即係你話揾翻舊人嚟睇翻舊人演出咧，劇場版係滿足到觀眾嘅，但係其實佢劇情其實一樣都係同佢本片一樣都係垃圾， 都 hea 啊！ 唔係 hea 係垃圾啊！即係你其實你，因為其實你睇翻啲設定，其實佢係同本片完全都係平行世界。 這個、 即係全部接唔翻嘅。 嗰個咧，幫我撩翻前少少，講翻少少題外話先。啱啱 check 翻，其實跨年號佢咪第一套，第一套係 Bad RX。 哦，係超和，係個超和水平 去到平成啊嘛。 係喎，幾乎唔記得咗，因為佢不過佢係比較撩人，因為佢係兩年前啱好就係超和佢 Bad 同 Bad RX。 唔 係， 係 Bad RX。 哦。記錯咗嘛 ？Bad RX 播緊嗰陣，天王四座。 哦。咁冇講啦，天王 就 天王 呢個一月嘅冇， 天王駕崩就冇講啦。呢樣嘢就冇唔係可以控制到嘅。 意外嚟嘅呢個係。 嗱講翻嗱咁講翻前輩嗱，先講下前輩劇情先啦，即係前輩表現啦。比較最妙味最奇咧，即係咁講奇咧，最差最不滿就係 Ghost 咯。真係完出嚟就唔知做乜。雖然佢有神狀態出咗場，但係。出嚟之後冇氣氛表現。 佢佢早期佢唔知點樣去安排前輩騎士登場，佢唔知點樣安排寫翻個劇情，寫翻個劇情點樣係融入翻佢成個時王， 即 係 麻煩 嗰個主線度。 因為佢好麻煩就係咩？佢設定前輩喺。嗰年就俾人偷咗个能力， 系啊， 即系佢用失咗几亿， 唔系拉打啦， 佢就歷史改變咗，佢就唔係拉打，所以係好難安排劇情嘅呢、這個設定，唔知邊個呢個天才諗出嚟嘅，我覺得係我個唔係白聰定係夏山健諗出嚟嘅呢個設定，係搞到前半係好難寫嘅啲劇情，頭都控埋就係、是、你諗個角色喺冇咗拉打身份之後會發生咩事？ 係啦，佢哋做到啲乜咧？ 哇，痛苦死啊，大佬！點諗啊？我真係諗唔到啦！ 但又要俾佢哋變翻身喎、 啊，結果就頭。结果就头都空埋，就结果有呢个变形变唔到身。嗱，阿橙哥变，所以我变唔到身咯。佢纯粹就系叫做过场，即系我真系完全好似系路人中嘅路人。佢咁多个主角骑士里面最路人嗰、那个，其反而咧阿Oz 里面咧都仲好啲啊。阿底裤哥起码仲叫做咩啊？佢仲叫做咗个议员，同埋都几多戏份。同埋起碼同主角要交流， 終於翻翻去啦，翻翻去玩家啦。 係啊，因為其實最其實觀眾希望睇就咩？前輩其實同主角有交流，同埋前輩俾主角啲嘢，但係好多其實冇噶。 唔係錯 ，fans 最想睇嘅咧就係前輩其實同獅王一齊戰鬥。係 啦，但係暫時咁多套裏面，首先就嗱有咁嘅機會啊！一標有標而冇添，咪冇變身啊？有變身 有變身， 但係問題唔係佢變身啊嘛，唔係啊。 佢角色有變身有。 唔系阿战兔变身，喂唔系战兔变，我变晒战兔，好似冇啊战兔。嗱，数下先，高时有，高时第一次真系两个主角合作嘅，高时系三鬼大战最经典名场面啦，三鬼大战。然后跟住就 D K 啦，唔好讲啦，佢依个啦，第二主角嚟嘅。龙骑有，不过龙骑好似冇龙骑冇，龙骑系 龙骑拉拉摊度变翻， 系啦变身啦变身。 你话时王本篇就龙牙， 系啦。然后就是然后 Bray 跟住就 Bray 响鬼，跟住去到 响鬼冇变身啊， 冇啊，佢 咩？其实你当唔当佢标系变身啦、啊？当唔当系啊？ 咁系， 咁 即系 你话佢标唔算变身，咁就唔算系啦，即系。 卡布托算就系啦，卡布托因为阿加贺未嗰个真系啊，嗰个系卡布托装入嚟嘅，算系变身嘅。跟住电王唔使讲啦。然后就跟住其实 O K 系咁多啦，其实即系阿奇台呢个系一个独立，阿奇台离谱嘅，系真系因为佢系因为 Kuga 冇 Kuga 唔翻嚟嘅话咧，阿奇台就最早最晒前辈，所以佢嗰个规格最高嘅 前半其实得阿奇台呢段系睇得咯， 嗰 真系系真系唔系系啊成龙版嗰格真系系唔系垃圾剧情咯， 嗱俾嗱首先就系一。重現第一話，第一話變身名誒衝誒長一變身名場面，一路行一路 re 嗰變身名場面，跟住安前輩開解啊絕區 Yomi， 然後攞翻變身之後重新變身姿態，然後三重形態對三重形態，雙重 Ladder Kick 一齊踢，去再加埋柱形 BGM 齊曬，劇場版要有嘅嘢齊曬，去到嗰度，哇！使乜咁偏心啊你？即系切恩系大前辈有嘅待遇嚟噶，嗰集系热血到震嘅，嗰集系我睇见，哇玩到咁尽啊你，要咩嘢有咩嘢，不过依系后半好一啲嘅，后半我觉得后半系好咗嘅，前半因为佢头先我讲啦，佢安排骑士喺冇咗资格拉打资格之后，佢人生点样过咧？嗰段其实花咗啲功夫，有时唔知点写变咗，跟住好跟住结果好后半，因为前后半疫情咩，佢变身嚟仲喺度，系过咗好多年。即系话系阿杰堂咁样，佢打完之后，佢阿长一去咗法国学主去做料理师料理，佢变身能力喺度噶，佢冇失变身能力噶。跟住Bray 咁样，佢两个银爹喺当时银爹 game 里面，佢两个生存落嚟啊嘛。咁佢两个一见翻面一打，跟住重新银爹 game， 然后其又将能量吸晒落去啊个。个小罗个而家大个女个小罗喺嗰度， 即系其实观众最想睇都系睇翻即系前辈骑士佢哋本片结束咗之后，佢哋之后发生咩事咯？而唔系你俾个平行世界我哋睇咯。 即系呢个其实就 即系其实观众系想睇呢啲嘢嘅 海贼战队啫嘛，海贼战队骑你睇嗰啲骑前辈战队经咗咁多年发生咩嘢啫嘛，而唔系话你一冇咗之后，我大佬话你空白咗，我真观众系接受唔到啊！你变咗就系、是。你做咩啫你？嗱，好 延續性啫，咁樣講，即係你想睇個延續，即 係延續 點樣樣？ 係啦，因為 即係你話繼承翻前輩啊嘛，繼承翻前輩咁你唔俾翻前輩佢之後點咁樣？你同我講繼承，其實我覺得即係點樣講啊？你好似 即變咗係淨係齋搶咯，好似早期咁，真係齋搶咗舊嘢走咁樣咯。 嗯，嗱，有幾個咧就個劇情係有交代嘅，前會發生咩事嘅，例如話 Ghost 咁樣。咁就算佢冇咗變身嚟，佢依然係佢捉鬼啊！佢依然係做係除靈噶嘛，佢。 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即係比 Decatur 進步咗，佢真係揾翻啲舊人，但係佢故事上面其實佢前期都係重蹈覆轍，俾翻啲唔係觀眾想睇嘅嘢出嚟。 後半直至到後半好啦，嗰三個未來騎士之後咧，揾到條路啦，就係、是、經過咁多年，啲前輩騎士做緊乜嘢？最簡單就係睇下 Bray 嗰兩個咯。即系 Bray 嗰其实当时就 Undead Game 其实系冇解到嘅，一电视版两个张冤齿同埋即系佢两个打， 即系剑奇同埋齿系佢哋两个系即系叫做嗰、个战争系过一段落，但系其实佢哋两个 冇解决嘅善事， 即系点样个系其实 Bray 系 bad end 咯， 系 Wing On 嗰就系、是、暂时终结，暂时冻结咗啫，个原因因为喺Undead Game 里面。最后如果有一个 Joker 留，即系一个 Joker 喺度嘅话，呢个世界灭亡啊嘛。咁好啦，佢两个 Joker， 即系话仲俾其他未灭亡，但系其实件事未结束嘅。所以剑奇一直避紧双穿刺，两个互相闪避就系、是，因为佢两个一走埋嚟，就一定决斗。一决斗，一定有一个人消失。一消失嘅话 ，Undead Game 嗰个规矩就系世界灭亡重设。所以佢会一路回避噶，系啦咩天音咧，周围破坏咧，逼到阿刺出嚟，跟住阿剑奇出嚟。结果两个决斗打一场啫嘛，阿剑奇一直都阿剑奇都话咯，我一直咁多年一直避开你，你做乜搞翻出嚟啫？即系嗰下嘢其实好痛苦啊！喺佢两个系焗打嗰场战，结果阿天音跟住佢两人吸咗落去身体度，然后俾时候封咗 ，OK， 一年唯一一个人质都冇埋啦，双杀 double KO， 即系最后叫做俾咗个好嘅结局。Bray 嘅 Bray 俾翻个好嘅结局佢哋，但系咧，即系点样讲啊？你而家就好似就 Bray 嘅悲剧过一段落啦，但系其实你睇翻时和佢本片个结局，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我觉得就好似将你之前嗰啲之前个努力都白费晒咁咯。 白费啦，因为你又嗰样收唔到货嘛，你玩得咁尽。 唔系，即系其实另一即系你时王结局，时王结局系成个世界重新做过世界啊嘛。 嗯， 即系其实Bray 系世界重新创造其中一个苦主啦，第二个苦主咧就系响鬼境界啦，即系你境界又系变翻一个冇继承到响鬼称号嘅 loser。 唉，佢不过佢系惨，唔系佢嗱，佢系 即系你中间你好地地，你好地地，你解决咗啲嘢，即系其实 Bray 咧，其实我就唔太中意嘅，即系其实即系剑奇个演员咧，阿张龙之咧。真系，我觉得佢演技咧，唔单止冇进步，简直系回堂。 不算啦，我 唔系。同埋，其实 Bray 篇佢最我最唔中意嘅地方就系，其实主角同埋 Bray 本篇嘅角色其实真系冇咩交流嘅。我睇佢哋对白，其实佢哋讲嘢嗰阵时都系自说自话， 冇交流咯。不过有一样嘢，不过题外话就系、是。中龙之佢俾人打个佢个啊佢嗰手术做得几好喎，因为佢俾人打嗰时咧块面骨碎咗噶嘛，但系咁睇佢唔知化妆好定点啊 ？OK 喎，又啲手术做得几好啊，本手术我几惊佢而家有笪疤咁啊啦， 即系同埋 Bray 其实我真系唔明点解唔揾翻阿天野浩成翻嚟咯， 不过就好嗱，有几个演员好似话系唔翻唔到嚟嘅，例如话系做话系做例如话系阿杰陀里面咧。第二G3嗰、那个那个演员啊， 耀润啊，边个？ 耀润啊，好似佢有嘢，有时唔得闲。 咩啊？乡村院宣传啊， 系乡村宣传。跟住咧，天野浩成好似话嗰时唔喺日本，我所知道，因为死演员系夹唔到期嘅，纯粹系夹唔到期，冇办法啦。呢样嘢就前半段其实就一路其实前半段即系我以movie 大战为分界啦，即系唔好讲暂时啦，我觉得 OK 状态，其实我 Osher 算比较 OK， Osher 系起码一样就系主要系互动，同埋都几抢戏嘅，跟到好设定嘅，因为基本上咧无厘蛋文咧负责执啊下山嘅啲烂摊子咧，佢执得 OK 嘅，佢有机会执得到嘅，因为佢就话就下山嘅主编剧啦，但系大半起码一半剧情咧就无厘蛋文嘅，而无厘蛋文咧就系小林正宇带入嚟嘅编剧。佢就係、是、雖然佢就我覺得佢未成氣候，即係未去到話好似鄉村純子咁樣可以一個人孭一套戰隊或者孭一套光美，但係佢基本上係執流嘅話仲可以嘅。 咁前半段佢寫咗幾個故仔都 OK 可以啦。下山健人嗰佢係唔掂嘅啲嘢。好啦，未來騎士嗰三個我係完全明啊。未來騎士可以做乜？純粹都係攝旗嘅啫。不過佢好處就係未來騎士篇嗰三個咧，基本上都係戰隊朋友揾過嚟主角，即係話係 Chris 咁樣。你根本你揾特命戰隊嘅主角客串，咁叫做有啲同戰隊朋友啲啦，有啲瓜葛啦。不過都係木馬地嘅，有依三日又超唔好睇。 我覺得你未來騎士其實可以連埋無端端 Keeper 篇飛落嚟嗰件嘢嚟講咯，即係點樣講？即係其實你話劇情意義上呢四嚿呢首四嚿嘢根本就係垃圾，即係為咗送道具出嚟嘅。 同埋最一就係攝旗啊！即係最麻煩就係、是、我發現咗就係、是、嗰三段咧，如果寫抽起咗佢咧，對劇情完全冇影響，係完有你又唔好你又冇道具送俾主角。 嗰三個送道具有啊，送道具嚟咯。如果唔係點點rewind 點出嚟啊？就係、是、要收集三個未來嘅。係 除咗送，除咗送道具之外，同埋就係、 是、即係同埋最重要嘅，最重要嗰三個，我諗係其實即係拉打設計嘅廢案回收咯。 可能啊，一次係 唔係因為有啲留言咧，其實就話其實一直都想做忍者拉打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又一路過唔到， 結果就而家攞廢案回收啦。可能係即係我覺得依個似啊。但嗰幾集同埋嗰段咧，阿 Kuromi 突然間去質疑啊，佢突然間質疑啊，莊五嘅一個想法，驚佢突然間真係背叛喎，拗曬頭，跟住突然間冇事發生過，跟住又執翻轉頭喎。喂，嗰段其實俾你鬧最緊要就係 唔係啊？你之前先話要信佢噶嘛？ 跟住你又唔信，即係嗰段其實佢扭嚟扭就係小姐，你唔好咁快呼得唔得啊？你真係又話信佢，跟住你又突然間唔信佢，我好亂啊！俾搞到，即係呢個係啲觀眾睇到媽媽聲就係、是。阿姐，你玩夠未啊？就係當初又叫我信佢嘅，因為你第一個唔信佢，你又唔交到話，點解唔信佢？又講迷迷糊糊舊舊喎。 我話唔信佢就係佢時王二佢救翻阿基士啊嘛。 唔係嗰段其實咧 倒轉翻時間，唔係嗰段其實覺得佢咁樣操控生命唔啱啊嘛。 係呢段其實咧，你唔係你寫詳細， 唔係即係其實你發生咗唔係發生咗呢件事，閱讀佢有個咁嘅疑惑係合理嘅， 但寫得唔 好，但係唔係。180度反應轉到就係屎咁樣， 你俾啲起碼你大佬啊，你唔好相信你嘅演員咁有咁好演技啦，你俾佢用即係講出嚟啦，大佬，你唔好靠觀眾估佢啊，大佬佢冇咁好演技噶，結果就咩啊？冇莫名其妙地要觀眾腦補，因為其實嗰段啱嘅，因為其實咧，阿莊五咧見到阿基士咧俾人打死咗之後咧，佢嗰時候我就知道佢咁，嗰句説話其實好恐怖啊，即係咩？你係明知道阿基士會死。你唔出嚟救佢，又等佢死咗之後，即係咩？你就係咁嘅，等死一次先啦。即係種説，其實呢種咧係幾冷血嘅諗法嚟嘅。即係咩？因為你有辦法救死佢，所以有佢死一次冇所謂。如果你將呢句説話由阿月口中講出嚟嘅話咧，觀眾會明白你點解會想反佢。但你而家唔係講出嚟喎，斷估喎，我莫名其妙就係、是、你走咗去對面嗰邊，觀眾拗曬頭咯。呢個其實幾大鑊嘅係，即係阿夏生其實寫得好差嘅地方。我唔知系佢核心嘅人太高估观众嘅阅读力，定系咩？定系佢懒？我觉得系懒最多，叫就搞得一塌糊涂。好啦，跟住下半段就系龙骑咧，就系、是、一读龙骑咧，就系、是、又分开两篇嘅，一就系本篇啦，就系阿真丝挣扎嗰段啦，跟住就系跟住咧就系俾拿最紧要啦。其实我觉得 O K 嘅，拉拉其实我 O K 嘅。 系我真系唔想讲呢套嘢，真系。 拉拉， 即系我拉，即系而家讲唔讲？ 喂，讲先啦，讲啦，唔好客气啦。啊，屌佢先啦。 即系点样讲？我觉得你揾井上敏树，你井上敏树嚟写就一个最大错误。 你唔需要 即系其实拉拉完全系井上敏树 恶趣味， 佢私心同埋恶趣味嘅能量释放。即系点样讲啊？你即系你唔揾翻小林静怡算啦，即系 佢望到七望 到九，即系你唔揾翻佢算啦。你点都唔应该揾井上敏树呢个，真系呢个真系贱人，可唔可以讲粗口喺度？ 得，冇所谓。 即系扑街嚟嘅，即系其实你睇翻咧，井上敏树龙骑咧，其实佢都写好多嘅，但系咧佢即系我觉得啦，井上敏树咧一路都对阿喺龙骑度咧，但系对阿小林静怡咧怀恨于心。即系你话小人都系咁讲噶啦，因为其实。龙骑入面，小林静之写嘅剧情咧，系评价系高过井上敏树写嘅部分好多嘅。而井上敏树唯一喺龙骑度真系俾人赞写得好嘅咧，就系阿律师阿不干，就呢个角色仍然写得好嘅啫。其实咧，龙骑入面两个主角真丝同埋莲咧， 都是小林正之角色嚟嘅。但是呢井上敏樹呢就可能因为呢两个角色又唔系佢㗎啦，所以佢就亂咁我搞啦。 不过呢我即係咁 样。亂咁我搞呢度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然后第二，然后首冲其实都系小林正之角色嚟嘅，因为愣住一年嘅。就无端端就唔知点解俾个基佬。 唔系呢样嘢呢其实对。 即系点样讲，我觉得佢系原为咗恶搞小林正之。而先会写呢啲咁嘅情出嚟咯。 不过咧， 但系咧呢套呢度啦，贪呢度龙骑啦，贪呢个垃圾咧，佢最中意嗰个北江系冇出场嘅， 死唔系正常嘅，因为佢当时错，因为嗱北江咧，不论你 reset 几多次都好，因为佢嗰时系有佢会死，唔系因为佢拉拉战争，而系佢嗰阵有绝症。 我唔系，即系 肯定死嘅。 睇翻诶龙骑嗰个睇翻超阳集咧，其实如果你话冇拉打战争咧，北江系死唔去嘅，因为冇拉打战争佢早咗去检查就系冇死到嘅。 不過依個就作佢假設就係佢就死，因為其實咧依個設定就係當咗電視版 reset 世界啊嘛，咁 reset 世界裏面咧，佢哋就冇保留到記憶，就只有但係裏面咧只有兩個人有記憶嘅啫，一就係、是、就是、黃蛇，二就係阿遊輪，咁佢兩個有記憶嘅，始終威龍係阿遊輪有記憶嘅啫，咁佢兩個咧就入咗世界嘅話，應該入咗某個點講咧，因為總之就係、是。有个女仔重病，咁创造咗嗰、那个邪战争世界，又将所有曾经参与邪战争嘅人扯入嚟，又要打一场，然后就希望佢赢咗出嚟阻止拉打龙骑，佢设定咁样嘅。 佢设定咁样，但系佢力量点嚟嘅咧？镜世界点嚟嘅咧？唔知喎、啊。 不过算啦，呢样嘢 即系你嗰个又唔系拉打拉打。 不过呢样嘢我觉得拉唔乜所谓，因为当初小林正子设计拉打斯神啊、骑士争咧，好多嘢都系随随便便嘅。因为小林正子其实咧对呢类所谓叫做好细致设定咧，佢唔好在意嘅。嗱，对于咧啊， 即系井上，因为呢套嘢即系井上敏树又创造咗一个拉打哈历史咯。 不过咧， 即系同埋首冲同埋芝蒲，佢两个演员原本听到可以再演出拉打，其实佢哋好开心嘅。但系好似我记得芝蒲个演员咧就。唔敢同个仔讲个剧情系点啊？ 唔系正实，唔系嗱，对于咧诶手冲之蒲滚床单呢样嘢咧，其实我唔系太介意，因为本来小林正子就小林正子有可能就系属于啲富富地嘅。 喂，呢啲唔系富富地啊！你富都要跟翻个角色噶，即系你本片入面龙骑呢两个唔系咁嘅人嚟噶嘛？ 唔系呢个就我诶，唔系呢个应该咁讲就系、是、呢、这个咧吐槽 点。即系手冲系有啲基基地嘅，但系唔系。唔系真系一个变态男同志嚟噶嘛？ 但系佢喺第三集 即系唔系咁贱格噶嘛？唔系咁贱格，系背叛人出卖晒咁多朋友噶嘛？就系、是、为咗同个男人上床，黐线！ 唉，不过第三集咧，反而佢第三即系佢三集啊嘛。第三集其实佢最后咧，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即系最后咧嗱，之前电视话咧就系阿珍丝死咗先啊嘛，跟住咧就系珍丝死秋山年死先，然后真丝代佢完成。因为 我唔同意。你话调翻转嚟讲，其实之以前龙骑 TV Special 已经系咁样玩噶啦。龙骑 TV Special 已经系连死咗，然后真丝继承佢个卡盒，已经系玩过啲咁嘅嘢噶啦。即系你话当年龙骑 TV Special 有两个结局嘅，镜世界破坏，拉达战争继续。即系其实。佢拉 time 嘅，嗰啲嗰條主線其實啲嘢玩過曬噶啦。 不過依個吐槽位咧，唔係好嚴重。應該講咧，我對依套嘢嘅反感唔係好，唔係反感有，但唔係話好離譜咗，起碼有話題性，起碼有嘢講。更有嘢講嗰套就咩咧？水渠蓋隊長， 黐牙片，係 最強水渠蓋，可以擋龍拉打嘅大招嘅。你水渠蓋咩構造噶？仲係咪係美國隊長嗰只合金嚟噶？ 唔系劲过美国队长啊！嗰、那个女人系 黐线，我水渠盖咩大招挡住？哇！ 唔系嗰水渠盖系五六十公斤重嘅，即系你有一个女人可以拿起一嚿五六十公斤重嘅嘢挥舞自如嘅，佢未变身嘅嗰阵时仲系。 系啊，所以睇就哇，最紧要就系你水渠盖可以挡住拉大大要拉得佢行啲百几二百吨嘅嘛？佢得鸠你知佢乱鸠噏嗰啲设定噶啦。你佢咩水渠盖嚟噶？仲有掟翻翻转头，哇！即系美国队长嗰只嚟噶，即系嗰个 盾咧。反物质， 唔系唔知个美国队长嗰只咩盾，嗰啲合金盾啊！我唔出个名啦，就系世上最强合金嚟嘅，攞嚟做水渠盖。不过咩拉打怪嚟都打佢唔烂嘅。我呢边就系、我真系唔知点吐槽咯。阿文伟大师，你啲嘢我真系估你唔到咯。 即系当年 Keeper 已经系有啲垃圾噶啦，但系估唔到 佢寫翻自己個古仔 都 係 咁離譜嘅， 寫翻自己寫個古仔都係做啲咁離譜嘢。 唔係嗱，證明都好公平嘅。我唔嗱，應該嗰陣啊，唔係嗰陣先。 唔係啊，但係即係 我係好公平嘅。 其實你 keeper 篇我就冇咩意見嘅啦。嗱，你井上敏樹你自己嘅嘢，你彎爛佢冇咩意見嘅，實在。但係咧，佢玩小人龍劇，咁呢樣嘢我真係原諒唔到佢啦。即係你哋 keeper 你咪玩到佢變垃圾咯，原本都差唔多嘅嘢啦，又係你自己嘅嘢，冇乜所謂。 應該咁講啊，阿文貴大師講嘅，我係好似同人嘅，我唔係因為我唔係同阿小人小人明知有咩仇怨，我作品都要玩爛佢，吹啊 ，OK。你得你好嘢，我吹你唔涨。 要 win 咯， 得你吹你唔涨，你咁劲，点吹你涨啦？即系我哋 O 晒嘴，嗰样嘢就系莫名其妙有冇钱？主要其我跟我依家 keep 话就系，唉，我都唔知，真系唔知，即系我系因为头痛啊，头睇头痛。 唔系，即系我觉得最真正嘅问题系唔尊重人啊！ 我乱鸠咁嚟啊啲嘢。 即系佢哋其他人写翻井上嘢，其实即系你话 Fire 篇唔好睇，唔好睇都好，但系其实。即系都冇乜问题嘅，你话阿基罗篇咧就真系好睇啦。 阿基罗篇系太唔系好睇不得了， 即系响鬼其实 O K 嘅 ，O K 都得，因为佢起码一样就系佢交代咗啲嘢啊嘛，起码一样嘢佢系真系连结咗就系当年故事结束咗嘅剧情发生点啊嘛。好啦，今次阿基罗就直情我嘅名作天王啊，用名作形容噶系，头先讲过啦，名场面重制，主角超主角级待遇，剧场版画面。无双，平时边有电视版边有咁多咁嘅待遇啊？大佬好几人大混战呢咁嘅嘢，平时电视冇噶嘛？电视版都顶，电视版预算边有俾咁多你啊？佢俾都算好噶啦呢样嘢。好啦，跟住讲下咧，就要讲到第二男主角，唔系啊 ，Gaze 啊 ，DK。嗱，有讲法嘅就系 DK 有出场嘅部分，佢集数加埋当时嘅电，当年嘅第31集，啱好49集。有人咁计过。所以一同埋就係由阿門此事出場嗰一刻開始，你發現到就係只要有佢出場嗰集咧，佢搶曬所有風頭嘅，設係嗰啲存在感高度，你覺得？ 同埋有啊，阿朱卡莎出嚟就好睇噶啦， 係好睇嘅。嗱， 唔係仲好睇過當年啲 Gelo， 係即係嗱，一來佢演技好咗，同埋佢而家成熟咗啊，佢更加串啊，同埋十年之後咧，佢世界破壞者串格局咧。是好衬佢，佢衬到绝啊！好似一幕就系、是、一方面咧，喺个角，喺似喺间喺喺咧佢总部啦，即系佢阿叔嗰间收视楼嗰度啦。佢嗰时系 Nada 时代嘅，嗰间收视嗰间宿舍屋咧就已经变咗解放军基地嚟嘅。咁摆满晒嘅面包嘛，咁咧下面咧一面咧佢喺度倾紧偈，一方面咧住家神咧走去拆面包，去攞件点嚟点去搵件面包，件好冇咧，嗰件好冇咧。跟住官员就睇佢喺拆面包，就唔记得咗前面讲咩嘢。我话：哇，你抢味抢得咁过分啊你！佢仲好似好若无其事地啊，呢包面包好冇味咧，咁攞喺嚿咬一啖，跟住唔好摆翻低，跟住攞喺嚿面摆翻低。官员咁前面其实做紧其他嘢嘅，主角喺度讲啲做紧剧情嘅，但系佢后面喺度睇佢面包拆面包喺度玩，几劲啊！我神奇奇嘅而家啲嘢。跟住另一样最串，另一个又系我一个经典嘅。咁佢一讲佢俾人偷咗抢咗佢嘅变身能力啊嘛。咁好啦，今日又叫咗叫咗 Anatol 出嚟，紫色大叔啊，紫波士啊，紫色大叔啊，叫紫大叔啦。咁啊，朱卡什出嚟，阿紫大叔问佢：你冇超能力，你仲可以做啲咩啊？好唔好意思、啊，我能力就因为就系我存在，由一手攞咗出嚟，跟住仲加埋雪教 BGM， 跟住嗰集其实好多爆点嘅。嗱，Anatol 出嚟啦，跟住嗰个僆仔死咗啦。但大家就記得絕教 BGM， 就絕加石無恥事嗰好經典嘅，就得得嗰音樂殺曬，我覺得哇，即係個 BGM 殺曬你成集啦，即係搶戲到一個係點講咧？就係、是、你俾咗更主角啊！佢成嗱一開頭佢已經三鬼大戰啦，經典嗰、那個裝甲高死 ，Another 高死同埋 DK 版高死三個啦。即系三时王大战，你最后试过Another 时王、关时王、DK 时王，三时王大战，两场都经典嘅，其实战斗都系佢两次都抢戏要爆炸，又系好睇到好睇不能。 但其实佢系咪算系战犯呢？即系关时王系有史以嚟平成有史以嚟最废嘅最终强化啊嘛？ 呢个我唔关。 即系其实佢系咪战犯？因为佢。后尾点解佢变到身咧？攞翻，因为佢话 即係俾人搶咗個拉尼量，都可以變到身啦。原來佢就淨係俾咗一半力量喺個佢嗰個 DK 標度咧，所以就會唔會係就係因為咁，所以關時王唔夠勁咧？ 唔關事，佢純粹就係咩？你個 drive 唔係你搶翻嚟嘅。唔係個 drive， 因為佢 drive 標咧係當年阿基士喺啊喺誒馮摩攞嘅啦。 嗰個問題係你 DK 頭你力量得一半喺佢嗰個標度啫嘛。 哇！如果唔得，因為佢一半，因為 another DK 咧。 即係如果佢係唔係？即係佢如果佢一開始就俾曬嘅話，其實會唔會冇打得咁辛苦咧？ 嗱，問題就係咁一俾曬嘅話， 即係你一路強調個力量唔足夠，所以關時王佢個戰力成日都會浮動。 不過我嘅純粹係因為佢純粹係變身之下裝滿咗啫，我依個唔關事。好簡單就係、是、啊嗱，最好簡單最初就係、是、啲觀眾就點解唔用嗰、用個 iPad 用嗰、那個平板電腦變神與派狀態啊？跟住後屘話俾你知又得一半能量，跟住大家觀眾發現一個好恐怖事實就係、是、another DK 得一半能力，都搞你用逢魔時王先打一個，哇！如果 DK 度有所有全部能量 DK， 你咪逢魔时王都打唔过，即系观众而家发现一个好冇嘅事实啊！喺度嗰下就系、是，即系佢系转到就系、是，我得半力量都够用啦。嗰下先惊一月 ，another DK 咁啊，出现一个好尴尬嘅情况啦，即系变咗其实成到时王最捧嗰个就系 DK 度啦。 系啊，呢、這个先系大问题就系、 是，借尸还魂呢啲咁啊。 唔系，佢原来就即系因为佢就系就一。佢一開頭佢搶氣，搶到不能啊！搶氣喺高水面，即係一由佢走嚟走去，已經喺搶一開頭用DK 阿基陀打爆機時，用響鬼打爆啊智王，然後用高士打爆多次機時，阿基時係歷代滾地板最多嘅第二號騎士，嗰時基本上每集俾人打爆兩次平均，然後。跟住再翻出嚟嘅時候，佢幾入係叫過場嘅啫，即唔係好多戲俾佢嘅啫，仲要過一個場嘅啫。到 Another DK 世 Another 時王世界一出嚟，第二入主角駕駛啦，完全佢帶戲嘅，一路睇佢帶住劇情，甚至佢講緊最後本來咧，佢諗住話要重造另一個世界咧，都係佢提出嚟條橋。佢話啊嘛，要做一個世界，而將所有人搬過嗰個世界度，然後毀滅呢個世界，都係佢提出嚟。係後屘就咩？因為後屘阿閲讀死咗做唔到，先要毀滅世界重造啫嘛。本來 DK 嘅諗法就係做一個世界，閲讀做一個世界啦，然後將所有人搬入嗰個世界，然後呢個世界就毀滅佢。 其實呢度呢個咁嘅解決方法，其實喺編劇上面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好失敗、好失敗的地方。你上年先玩過呢樣嘢，你又玩多次， 但係佢話叫玩唔到啊，因為結果就係咩？閲死咗，基士死咗。咁你冇话做喺个新世界做个拉打出嚟，咁你只要重组个世界啦，结果咪 reset 都系咁衰噶啦，我觉得 reset 同 reset 世界同埋 即系其实好唔中意 reset 世界一啲结局嘅，因为你系讲紧即系将你咁多集以嚟嘅努力都变晒变付诸流水， 否定咗成 唔系有啲嗱有啲冇有啲焗住 reset 嘅龙骑嗰个你唔 reset 嘅收唔到科，呢、這个我可以理解龙骑就。但是二 K， 但係依個時候就真係我真係幾頭痕嘅，係佢拗頭啊！你咁 reset 嘅話，其實我唔知點收，即係變咗就咩？你之前做咗成年，你搞咩啫？你佢係所有本來解決咗嘢冇解決到，結果就純粹只可以咩？將融合世界重新打翻散去，一切還原。我唔知個時候做咩啦，同埋就係、是、 所以阿白倉叫你哋睇劇場版咯。 啊！我依家大成版好似话多咗又真结局啊嘛，我未得闲睇啊，我唔记得咗睇，因为日本好忙嗰几日，而家等 即系又好闷啊，又系啲不断 loop 嚟 loop 去 reset 完又行多次，哎呀呢十几年真系玩太多啦日本， 即系好麻烦，因为佢剧场，因为其实有时咧真每年暑假 即系时王呢套嘢真系创意贫乏到一个即系二十年嚟真系佢啲桥真系用到用即系其实你时王啲剧情好多嘢其实都系见过晒玩过晒噶咯。 最麻煩就係，因為其實咧佢本來玩過曬唔緊要，你玩得好唔好啫？佢玩得唔好，又唔係話完全唔好喎。最慘就係，如果你話好似當年DK 咁樣，三十集裏邊二十集唔好，三分二就大家好容易講啦。但係今次係咩？有四十九集裏邊，起碼有二十幾集係 OK 嘅喎。即係嗰啲前輩其實出嚟，我係收貨啊，所以就好簡單。嗱，有住 Casa 有 DK 出場嗰十幾集收貨。即係十幾集收貨，咁起碼一日就接近十九集啦。跟住龍騎 OK 啦，我收貨嘅勉強啦。跟住電王 OK 嘅，電王好睇嘅，電王嗰幾集係嗰兩集。 跟住阿 Akito 收貨，咁加加埋埋其實一半收貨喎，咁就死啦！一半收貨，咁依家算好定唔好咧？搞到我有啲即系有啲矛盾挣扎， 即系好睇，即系你讲嘅好睇嘅前辈骑士咯，唔系时王咯。 起码收货啊嘛，即系总体啦，起码收货啊，一三分二，一当时啊 ，DK 啊，我系DK 三分一收货啫。 即系当年红道话 DK 罗系冇故事嘅，但系而家时王同你讲，时王个故事系垃圾嚟，咁我真系宁愿冇故事啦。 嗱，一样我几欣赏就系、是、一样，我觉得几，我有睇唔知系 T 有一件 T 恤嘅，唔知 T 恤定系呢只就系、是，佢写 DK 嘅宣传 T， 因为 DK 佢就系、是。门子是一个冇故事的人，冇故事的主角。我几中意呢个讲法嘅，因为成个 D.K 世界就咩阿朱卡萨去任每一个世界去做过客，佢嘅故事就建基于其他世界上面，佢自己冇故事嘅。 即系佢嘅冒险就系创造自己故事咯。 但系结果就系咩？佢个故事系依附人哋故事世界上面啊嘛。即系所以佢一个叫几死悲剧角色嚟嘅就系，不论去几个世界都好。门子是呢个角色，呢、這个人佢自己冇一个自己属于自己故事。 但系佢最后都系创造咗自己冒险自己的故事出嚟啊嘛。然后时王咧同我讲话创造时空，创造时空，但系你创造咗呢一个咩世界出嚟呢？你同我讲系成个 TV 本片其实系白费功夫嘅， 抹杀翻打回头叫人存在嘅。咁你真系我唔知边个比边个惨啦。呢、這个亦都系我睇成个时王就系、是、去最后，我因为就用咗 reset 就话。你應該，我覺得你應該會有更好的手法，但係咁樣，同埋我再去最後又係，因為佢去咗一個大危機，但係大危機帶到你收唔到科啊！下山見人已經麻煩嘢嘅， 即係所以大家唯有就催眠劇場版先係真結局啦，催眠自己， 係咪啊？真係收唔到科，因為其實劇場版嚴格嚟講唔係真結局嘅劇場版啲嘢，因為我唔知冇睇過， 即係我就冇睇劇場版啦，睇嗰啲劇情啦，即係劇場版佢結局即係叫做即係真係有個。就要真系做到个最终解决晒所有问题嘅 ending 出嚟咯。 唉，依样嘢，香港可能会上嘅呢、這个就，如果香港上嘅话，我就睇啦。因为有时，因为我记得拉打大战香港有上嘅拉打大战。咁呢个就真系冇办法啦。但系整体嚟讲，其实呢套嘢真系，其实最麻烦，反而就点样搵啲前辈演员翻嚟。因为其实佢喺情报保密功夫方面做得几好嘅，系每一次去到预告片公开咗先公布情报。所以其實算是揞得幾密的，有即係例如話當初有幾個演員咧，即係中秋一咁樣去上咗兩次，佢都係揞得好密㗎。佢最後先知道佢，因為響鬼先知道佢，響鬼同埋電王先知道再出場啫嘛。優一唯一個連續上兩次嘅主角角色前輩角色中秋一，即係佢一個咋。其他演員好似有冇先有試過分唔同角色上嘅先，好似冇。 咦，其實講咗咁耐，其實係咪應該有一個演員？要特別提一提咧，呢、這個叫高成 哦，高成哦，高岩高岩成二，終於畢業，唔係用 AKB 講法就係畢業啦，喺拉帶喺主要拉帶畢業， 唔係榮休， 唔係畢業，因為佢其實佢仲係皮套演員嚟嘅，只不過係 即係唔著主角衫， 係啦，據冇 即係做嗰啲敵， 即 係 唔即係可以做敵國或者調戰隊或者主，因為講真就係一來。高岩神唔後生噶啦，都廿年咯。阿杰陀到而家，你大佬，你着住嗰件咁嘅观音装啊？佢嗱，关时王咧，根据片场有人讲法系 泰国嗰啲， 佢叫观音装， 泰国嗰啲佛像咯。 而家嘅搞笑就系、是，英国人都会去跪拜嘅，会拜拜三拜嘅观音装啦。如果要到咁件，睇嗰件观音装睇到重啦，不过嗰件未够重，听讲话伏魔嗰件仲重。大佬，你着住嗰件嘢。你唔好话打斗啊，行嚟行去都辛苦啦。即系咁样，佢退休都应该系时候啦。唔系毕业啊，咁佢搵个后生啲啊。 咁佢退下火线啫，即系其实即系变咗，即系 做 其他 高 主拉斗搵啲后生 系咯， 嗰啲 最简单就 系即系可能指导，跟住同你打对手戏咁样，即系咁样去教啲后生。 最简单就系例如话而江原次郎而家仲有做拉打噶，不过做啲怪人咁样啫嘛。江原次郎都仲有噶。江源神咁样嗱，据我如果冇估错嘅话咧，佢最后一次即系阿高岩神最后一个次着住着一次嘅啦，主要拉打咧系 DK， 因为阿自己郑正大讲过嘅话，佢当时睇DK 变成时王嘅动作咧，佢话一睇个动作我认得佢系高岩神啦，嗰下掹央卡嗰个动作，嗰小动作啊，因为高岩神嘅特色就系佢帮好多主角加啲好特别嘅小动作。他一看他看的动作哦高岩神了，那我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了，因为 最終回咧，時王就已經換咗成田文哉，新嘅拉打皮套演員。依、這個就係叫做世代交替咯，叫做。咁就睇下而家。 睇個時候終結啊嘛，咁你呢邊即係皮套演員都應該要交接啦。 要交接啦，嗱好啦，咁基接其實我係微妙地差，微妙地撲街，我用微妙地撲街，唔係冇好嘢，但係整體如果撲街嘅時王係微妙地撲街，有一個好曖昧嘅講法。好啦，睇嗱睇一集。 點樣講啊？即係你揾白倉嚟做製作人就是一個錯誤咯。 白倉啲嘢啊， 唔係即係其實 DK 度嗰陣都係白倉啊嘛，又係比較屎你。 不就 DK 度 做。而家你時王直情係一嚿爛屎。 真係，雖然我知道揾啊，雖然我知道依啲咁嘅濕。 唔係你 DK 度你可以，你都係叫做有個， 雖 然你留翻都有留翻門子士呢個叫有價值嘅角色，但係你時王你唔真係，我覺得冇人會期待。時王嗰幾個人再出場，唔會再想佢哋出場。 唔係奧野壯，唔係因為奧野壯個樣太點講咧？因為好難講咧，因為演員咧過幾年突然間演技好咗，冇講嘅。但係 唔係你個演員已經好冇用啊！你個角色寫得差啊！ 係啊，依個真話好難，又話你就 reset 咗點出嚟啫？我又唔知點算啦。輝，你話阿姐鄭正大好簡單就係、是、佢其實要佢成佢間唔中客串嘅啫。阿姐鄭正大間唔中係拉打客串㗎。佢因為佢本身又未，佢又未已經好霉，但亦都未紅到話真係紅星嗰種。佢 keep 住一直有執接，一直有演出嘅。佢最拉就幾中意拉打，咁 OK 啦。佢就所以我即係我依套最大結局。最 近好忙啦，其實都舞台劇牙狼嗰邊。 係啊，染佢最新 又係拉打，又係魔界騎士，又係 Hola 染到個頭嗰時，佢嗌救命又話染到頭咧，個頭白曬咧，又染翻黑佢啊！嗰時嗌緊救命啊！公司嗰段時間。 唔係即係正，但係咪最多最即係其實係即係除咗 V3嗰個之後，佢係做過最多主角英雄嘅演員咧。 唔敢講啦， 好似係。 拉如果做特攝英員嘅，佢算多嘅。 英員， 因為其實其他拉打， 我諗佢係特攝英員入面最多做過最多特攝角色噶啦，應該係 算多，算 主角級嘅。 主角級 嘅， 主角級算最多啦。因為一般嚟講，拉打做特攝主角嘅話咧， 首先 DK 啦，然後神牙啦，神牙兩個啦，又可以分開講兩個啦。 跟住好似不過提咗兩個啫，佢主打係 OK。不過我反而佢最好睇就係佢嗰啲佢自己嗰個channel 咯，銀南園啲搞笑 channel 咯，反而係。因為佢成日揾埋啲揾咗啲拍檔客串噶嘛，所以成日啲古靈精怪嘢出現咗，係好笑嘅正傳嘅。好啦，咁嗱最後啦，睇咗第一集嘅《Zero One》啦，又係之前XS 嘅組合高橋由也做編劇嘅第一集，你覺得點啊？第一集你睇咗 OK？ 啲人話福根崩壞太郎好好笑，即係我覺得真係又 唔好識，我唔係好識日本啲笑搞笑嗰啲，唔係好知啲笑點喺邊度。嗱，高橋 第一集其實睇唔到啲咩嘢嘅就， 但高橋由也， 但啲女又好正嘅 ，OK 啦。同埋我想呢個 即係其實贏曬個閱讀啦，即係閱讀，即係睇佢咁多集， 除咗絲襪之外， 即係有啲折磨其實。 除咗絲襪未退之外，好似冇咩有嘅，即係你絲襪控咪好咯，但係唔係絲襪控嘅話就。差咁啲咯，因為佢真 係即係中央睇佢嘅感覺好似以前電王大花咁咯，但係真係老牛聲，真係頂唔順啊！ 唔係，係佢角色佢唔搶戲，即係花樽做花樽啊，係又唔知做乜嘅，好似好重要，但係結果唔重要嗰種，就好似整個變身動作添。 即係我覺得閱讀呢個角色就係、是、電王啊大花加 DK 羅嘅光下海咯， 但係結果寫得不倫不類嘅，兩個都唔係。我哋呢，我哋呢， 即係最初嗰個感覺，同埋最後又係變身得嗰一集，又唔知出嚟做乜嗰、那個就 我寧願佢。 集足江下海啦， 系啦，我谂佢由头到尾花樽好过，你唔好嚟懒气，突然间俾重要戏份，结果又系真系冇用嘅。唉，反而嗱 ，Zero One 咧，个主角咧就俾人，我觉得就俾人批评佢就系、是，你似做第二主角多啲，你嗰啲搞笑样，即系好多颜艺啊，好搞笑啲咧，都系做第二主角噶嘛，即系例如当年嘅碑里面啊，牛奶贵公子咁样嗰啲嘢噶嘛，但系你做男主角都难讲嘅第一集就，但系佢着嗰个变身型就 OK 喎，个金翅拉打。好耐未睇到咁簡約嘅變身咯，一睇太花里花碌咧，咁簡約地， 即系我就 Zero One 其實我都唔睇好嘅，老實講就，即系我睇嘅第一集就好重、好重、好重嘅卡布羅味道。 我就形容佢咩？ 即系佢古仔嘅背景有啲似啦。 我嘅背景就 Drive 加埋XS 嗰啲溝埋，有啲溝埋左溝嘅，佢似 Drive 嘅背景似 Drive。又系人工智能未来科学， 即系好高科技感觉。 高科技咯 ，Drive 咪咯，佢似 Drive 嗰种嚟噶。 Excel 咧就係用現代科技做嘅變身動作啊嘛。佢第一次第一個主角係唔係係近年嚟少數地唔係靠咩古代科技、神秘科技，又用現代科技做嘅變身裝甲啊嘛。佢又用現代科技做變身裝甲，再加上 Drive 類似嘅背景。但系咪之后点咧？同埋今次好似话有个常规嘅第嘅女剧女拉打， 即系点样先叫常规咧？其实 即系以前 海姆嗰个都算系嘅，都好多集 嘅。但系佢唔系常规，但系佢唔系一开头嘅，即系中间加下嘢，好难讲海姆嗰个，因为佢戏份，因为然后女拉打，但系戏份都系唔多，都好夸张，甚至夸张到叫咩？间唔中冇嘢出噶啦。 唔系海姆嗰个唔夸张。 哦，我系，但系 Gary 同拉达睇下用点用佢啦，希望佢多啲气氛啦。一嚟拉达又冇人权嘅喺拉达世界里边，咁喺打战队里边啲女战队成员个个抢气抢到不得了，但喺拉达世界里边冇女拉达，基本上就冇人权嘅，非人权国，你一人权国嚟啦，女拉达系。所以今次希望佢多啲气氛啦，但基本上我信一个，如果佢保持 X 嘅水准嘅话咧，我对高桥也系有啲信心嘅。OK 嘅，即系 except 最后俾到我几满意嘅估，但系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咁 up 咗成个钟头，依两都好啦，咁睇下下一次又一年后啦，睇下先，因为其实我而家新嗰套咩骑士同战队真系太 hea 啦 ，hea 到我哋唔知点讲咩好，又冇追到，咁我喺搵机会咧，我自己一个人啃咗套Lupalanger 啦，因为 Lupalanger 几好睇嘅，真系好睇嘅，香川纯子系写得好嘅，咁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